什么阻挡着未来？那忐忑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 上，我想做个 happy now， 做个 happy now， 说不定我的忧郁病这一次就能好。 说我是自恋狂妄，我就是你怎么着，我是 happy now， 我是 happy now， 长大了 happy， 我要做个 happy now。 了解，I am a man，就算一切并不是。 是我能给。 想想去双倍，只想拥抱面前的一切。相爱如果可以被磨灭，也失去原味。多年了，更能看清黑暗里那些寂寞徘徊。明天不必急于现在面对，别让我心碎，心碎。心碎，心碎，我能拿什么去拒绝？别让我心碎，心碎，一孤行一没路后退。如果我心碎，心碎，我不会挽回，我不会。 Thank you.

记忆，青春在每一个呼吸，爱是我成长的气息。 我的舞台

崇拜，永恒的期盼，无价的真爱，你给的绚烂。 Thank you.

相爱，请给我机会。如果我错了也承担，认定你就是答案。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。撤退。